守我大地，又守我这天，掌纹列出了十方的三点，把时光匆匆退换成了年，三千世如说不见。左手拈着花，右手舞着剑，眉间落下了一万年的雨，一滴泪落下我。 我左手拿起